春天。 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918警钟长鸣，居安思危。今年是918事变90周年，回望历史，我们深知和平的可贵，发展的重要。而每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也是全民国防教育日，是由国家设定的对全民进行大规模国防教育的主题活动日。今年是第21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近期，市人防部门组织多项活动，开展防空警报示明等工作，强化国防意识，普及人防知识。那么，如何让公众走进人防，近距离了解人防？人民防空如何体现出平战结合、公益便民的特点呢？欢迎收听新闻天天谈全民国防教育日特别节目。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这期节目呀，我们很高兴地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人防办一级巡视员张金林，欢迎您，张局。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每年九月的第三个星期六是全民国防教育日，为了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各地呢都会在今天拉响防空警报，这既能够增强我们大家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也能够让大家熟知防空警报信号，并且呢能够有效地检验城市防空警报的技术性能。那么今年的全民国防教育日啊，恰好赶上了918这个特殊的日子啊，又是一个工作日，这也提醒着我们要勿忘国耻，居安思危。相信大家在之前啊都收到了公益短信的提醒啊，就是五环路以外区域今天呢是鸣防空警报。首先呢，请张局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市今天拉响防空警报的情况。 今天上午10点，在北京的五环路以外区域进行了防空警报示鸣。国家目前统一规定的城市人民防空警报音响信号有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三种信号。预先警报信号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为3分钟，它的特点是长间隔。空袭警报信号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也是3分钟，它的特点是短间隔。解除警报信号是连续鸣放一长声，时间3分钟，它的特点是无间隔。听众朋友可以从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门户网站上获得这方面的知识。 那刚才听了您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防空警报信号啊，原来是有3种，咱们可以通过长间隔、短间隔和无间隔来区分。预先警报信号呢，就是长间隔；空袭警报信号是短间隔；那么解除警报信号呢，就是无间隔。那当我们听到了防空警报信号之后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这分2种情况，一是在平时的情况下，听到防空警报示鸣的音响信号，不需要采取任何措施，继续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鸣警报的目的旨在提高市民对防空警报信号的辨识和认知度，使广大市民熟悉防空警报信号。二是在战时的情况下，当市民听到防空警报鸣响后，应保持镇静，认真听辨发放的是哪一种防空警报信号，并迅速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预先警报是在获知敌人即将对城市进行空袭的情况下发放的警报信号，首先要通告家庭及临近人员，特别是在地下工作和高噪声工地上工作的人员，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个警报信号发出了。那么按照家庭防空预案的分工，关闭燃气、切断电源、关闭门窗、自来水以及熄灭炉火等，盖严食品、水，并转移易燃物品。那么所有的人员呢，要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疏导，不停留、不拥挤、不吵闹。 是的啊，我看到呢，有相关的资料说呀，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应该背上应急的背包啊，扶老携幼，快速的进入到指定的人防工程或者是紧急的疏散地。另外呢，就是在公共场所的居民啊，一般呢不宜立即回家，应该就近的防护或者到临时的疏散地域来掩蔽。 对。 那再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空袭警报的情况啊，以及如何应对呢？ 空袭警报是在敌空袭兵器已经临近城市上空，即将开始要对城市目标进行空袭的情况下发放的警报信号。这时呢，要立刻关闭人防工程的防护密闭门，已经进入人防工程的居民要安静下来。来不及进入人防工程的市民要就近分散，可掩蔽在矮墙、涵洞、墙角、桌子旁边或者底下，或用头盔、被子、塑料盆、木板等保护头部等重要部位。在室内要避开玻璃窗、高书架、衣柜、吊挂物品。在室外要避开高大的广告牌、楼房、吊车及高压线等，远离加油站、燃气站等易燃易爆区域。解除警报是在敌空袭危险已经解除的情况下发放的警报信号。 嗯，是的啊。那我了解到呢，市民在听到解除警报之后呢，也应该有组织、有秩序的返回家中和工作岗位上啊。同时呢，也要在所在单位或者社区的统一的组织之下，积极的开展自救、互救、灭火呀、抢修啊等等的行动，来消除空袭的后果。 对， 嗯，也就是说呀，我们要对这三种不同的信号啊，要有一个认知。在这里啊，我们也很好奇，就是防空警报设备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哪里可以见到它们呢？也想请张局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那我们现在的警报器呢，主要有电动警报器和电声警报器，电动警报器是通过电动机带动风轮的方式，驱动风轮旋转产生声音。 嗯， 电声警报器呢，是通过电子放大器、扬声器和电子系统合成声音，发出警报声响。 嗯，我们现在这两种警报器都在并用是吧？ 现在两种警报器并用，主要以电声警报器为主。 电声警报器， 电声警报器呢，我们会逐步的替换。 嗯，那这个警报器，比如说它一鸣响了，多大范围之内，就是老百姓都能够听得到吗？它的这个覆盖范围是什么样的呢？ 那么在无遮挡的情况下呢，它的声音能够传到几公里远。那么在城区呢，我们考虑到这个声音的遮挡， 嗯， 我们通常布设的比较密，那么大家不会超过一公里就能够见到一个警报器。 哦，是吗？ 那么警报器的安装呢， 嗯， 通常到安装在社区的居民楼顶上。我们在安装的时候呢，会选择相对较低一点楼。 嗯，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在楼宇的顶层，会有防空警报的设备啊。我们其实，在楼宇的顶层也会看到其他的一些设备啊，比如说像天线锅呀，啊，就是我们俗称的天线锅，就是卫星啊，电视信号的接收器。那我们的防空警报设备啊，跟其他设备应该怎么样去区分呢？ 那么在城区呢，最常见的就是电声警报器。 嗯， 那么居民看到的呢，最直观的、最显眼的，就是一组扬声器。 扬声器像喇叭一样， 也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高音喇叭。 哦， 其他的设备我们平常是看不到的，这是最显著特点。 嗯， 它就是我们发声的关键部件。 嗯，您刚才说的这个喇叭的这个样子哈，这是单只的喇叭，还是说是一个什么样子、什么样造型的？ 它是由多只喇叭组成的扬声器组。 哦， 通常呢是上下两层，指向四面八方不同的方向，这样保证这个警报器的周边任意方向上都能听到声音。 哦，它是一个集成的这个喇叭， 集成在一起。 哦，像您说的，它的这个构造哈，确实能够覆盖范围会很广哈，真的需要应急的时候或者拉响警报的时候，方圆几公里啊，城里的方圆几公里应该是都能够听到这样的声响的哈。 对。 嗯，其实当我们听到防空警报的时候啊，无论是在城市上空鸣响，还是说在电视啊、广播啊等等媒体里能够听到的时候啊，总会让人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啊。我注意到很多地方的朋友，当听到防空警报的时候啊，他们就会放下手里的事情啊，开始沉思默哀，时间仿佛又被拉回到那个国家危难的年代。那我也看到啊，有的网友就说了，全民国防教育日拉响防空警报，就是要让我们不要忘记历史啊，增强国人的国防意识，才能够为社会进步而继续奋斗。 正像您所说的，警报鸣响的时候呢，真的会激发我们每一个听众的这种爱国的热情， 嗯， 和这种防空防灾的意识。那么呢，也提醒我们，虽然我们处在和平时期，但是我们要居安思危。 嗯， 也像您说的，我们也要铭记历史，以史为鉴。 是。 那么进入新时代，我们要迈向强国新征程，军民共筑强军梦。 嗯，是的。那刚刚呢，我们是了解了防空警报的具体的含义啊，以及呢防空警报这个设备到底是长什么样子的，相信在大家的脑海当中啊，都已经有了一种具体的形象了。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人防的工作。可能很多听友啊，对人民防空这四个字的认识还是比较模糊的。那究竟什么是人民防空呢？我们通过一段公益短片录音来了解一下。 什么是人民防空？大家好，我是人防小卫士。 今天我向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人民防空。人民防空简称人防，是政府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防备敌人空中袭击、消除后果采取的措施和行动，它就是我们的护民之盾。人防是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防建设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利国利民的社会公益事业。它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危，事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果。人民防空为人民，让我们携起手来，一同铸就坚不可摧的护民之盾吧。 那刚刚啊，我们听到的是公益短片的录音啊。什么是人民防空？其实人防工作的使命任务啊，就是总结起来有12个字，叫战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啊。也想问问张举，平战结合这个使命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提出来的啊？在我们现在的和平年代，为什么人民防空还如此重要呢？ 1978年10月21日。是11月4日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提出了全面规划、突出重点、平战结合、质量第一的人防建设方针。1996年颁布的《人民防空法》，从法律的高度明确了人民防空要实行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战结合的方针。那么，怎么理解平战结合？那么人防是因战而生。所以战时防空是人防的职责任务。那么为了保证这支队伍具备良好的状态，随时能够应对各种危险挑战，那么平时这支队伍呢，为城市的管理和应急提供服务和支援，既能够锻炼队伍，又能够服务社会。这就是平战结合的一个很好的契合点。 就平时也要练兵。 对， 是的啊。那既然说到了人民防空平战结合的一个原则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想说一说人防工程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怎么能够体现它的公益便民啊，服务我们老百姓的这样一个特点的呢？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字对人防工程的平战结合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目前呢，全市用于停车、文体休闲、宣传教育、社区服务等便民服务类的人防工程共有3536处，1607万平方米，占全部已用人防工程的92%。地下停车方面，利用人防工程建设的地下停车库达到2530处，1408万平方米，停车位有31万多个。近几年每年利用人防工程增加2万多个停车位。再结合民用建筑修建人防工程方面，从建设之初就最大限度地规划出部分停车库满足群众的需要，可以说人防工程公益便民使用成效还是比较明显的。 也就是人防工程平时可以有，比如说我们作为这个民用的停车场哈，也等等解决我们一个停车难的一个问题。 对， 是，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标志啊，比如说交通信号标志啊、安全出口标志啊等等，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了。当然我们在人防工程领域哈、在人民防空方面也有自己独特的一些标志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识别啊，我们身边到底有哪些这个人防标志，看到这些标志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人防工程的口部都设有人防工程的标识牌。工程的内部呢也设有设备的标识牌。那么为了规范统一社区人防设施的建设，更加便于居民熟悉和了解人防的基本常识，我们在社区配套建设有人防宣传橱窗、人防应急柜、社区居民疏散示意图以及人防掩蔽标识标牌等辅助设施。人防宣传橱窗、人防应急柜通常设立在社区中心广场或者出入口的显著位置。疏散示意图通常悬挂在人防宣传橱窗中，设置在楼道出入口和人防工程出入口附近显著位置的人防掩蔽导向标识，就便于居民平时和开展疏散演练时熟悉和掌握。此外呢，还有组织人民防空区行动的指挥区域、集结区域、医疗救护区域等功能要素的标识。 对，您刚才提到了哈，我手里呢也拿到了我们人防标志的一些个图样哈，其实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比如说哎眼壁啊，这样的一个标志呢，就好像外面像是一个洞口一样，然后里边呢是两个小人哈，这样背对背的坐在一起，这是一个眼壁的标志。还有一个呢就是疏散啊，一个疏散的标志。还有一个就是集结啊，有几个箭头从四面八方指向中间啊，中间是几个小人在聚集。还有一个就是指挥啊，这指挥我们看到好像是穿着制服的这个人手里拿着一个喇叭啊。另外呢是应急棚宿啊，像是一个帐篷一样哈、啊。还有物资发放、物资储备。应急停车哈，其实是不是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我们能看到指挥、集结、疏散哈、啊、这些就可以了，其他可能是专业人员更多的要去了解。 对的，你说的非常正确。 嗯， 那么普通市民呢，就是熟悉这些标识，知道往哪儿去、怎么去就可以了。 嗯， 那么其他的组织由专业人员来统一实施。 嗯， 那是他们为服务市民、服务百姓。所做的工作所设置的一些相应的专业要素场所。 嗯，对，所以在九幺八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找到身边的这些哎人防的标志，哎去了解一下，提高我们的这种啊应急的能力和应急的意识。那之前啊，我们在媒体报道当中也了解到，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的人防地下工程啊有被占用的这样的情况啊。后来呢，我们陆续也有清理啊、疏解等等这些工作跟进。那对于人防工程的管理和使用啊，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规定呢？请张局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2001年，市政府就印发了《北京市人民防空工程和普通地下室安全使用管理办法》。 嗯， 其中第八条就规定，禁止将违法建设的地下室、地下空间出租，禁止将规划用途为非居住用途的地下室出租居住。第十三条规定，平时使用人防工程，应当符合人民防空工程使用规划，并依法申请人防工程使用许可。北京市人民防空条例规定，在不影响战备效能的前提下，鼓励平时利用人防工程为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服务。 嗯，是的啊，人防工程呢不可违法占用啊，加强对人防工程的维护管理呢是一项重要的工作，也是建设使用单位的重要的职责。那说到人民防空啊，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疑问啊，比如说我们的防空警报有着一段怎样的历史，另外呢人防通信在应急时刻又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相关的解读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全民国防教育日特别节目人防安全心系百姓，我们稍后见。九一八警钟长鸣，居安思危，今年是九一八事变90周年，回望历史，我们深知和平的可贵、发展的重要。而每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也是全民国防教育日，是由国家设定的对全民进行大规模国防教育的主题活动日。今年是第21个全民国防教育日。近期，市人防部门组织多项活动，开展防空警报示明等工作，强化国防意识，普及人防知识。那么，如何让公众走进人防，近距离了解人防？人民防空如何体现出平战结合、公益便民的特点呢？欢迎收听新闻天天谈全民国防教育日特别节目。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人防办一级巡视员张金林，再次欢迎张局。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那说到防空警报的示明啊，我们就不得不提到历史啊。自飞机问世并且应用于战争之后呢，空袭和反空袭的斗争啊，已经成为战争的一种重要的样式，防空预警呢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一方面呢，指挥军队能够应对拦截，另外一方面呢，能够及时的在国内发放防空警报信号，让老百姓掩蔽躲藏，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空袭的危害和损失。那也想请张局给我们介绍一下国内防空警报的历史。 建国初期啊，防空警报完全靠着人工来控制。 嗯， 工作人员呢，在接到警报发放命令之后，人工操作警报发出声音， 把声音信号传递出去告知老百姓。 嗯， 那么当时的控制指令呢是完全通过常规的电话线路，就是电话专线来传达到各个警报点，那么信息传递的速度慢，警报器的数量少， 嗯， 音响覆盖范围呢也非常有限。那么现在我们的警报报知系统呢充分利用现代通信和信息技术，与指挥控制系统呢同步发展，一并建设，对遍布城市的防空警报器实施集中统一控制。防空警报器也从早期的以电动警报器为主，发展为以具备远程监控能力的电声警报器为主的新型防空警报器。 嗯， 由我们的警报控制中心发放控制指令，各个警报器在统一指令的控制下同步发出声音，信息传递迅速准确。 嗯，就是我们的技术上有了一个升级哈，原来是手动控制的，现在就更自动化一些了。 对， 嗯，可以说科技啊也给警报系统赋能了。前段时间啊，我们也遇到过一个情况啊，就是某个小区在凌晨4点多钟的时候，哎，就响起了警报的声音。当时呢，居民就误以为是防空警报响了。有的居民呢就在网上说啊，他们小区响起了防空警报。所以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是真的当时有空袭，是咱们人防部门鸣响的防空警报吗？ 在我们收到群众的反映之后啊， 嗯， 第一时间指导相关区县的人防办派人到现场进行检查核实，同时呢，市人防办呢也派出专业人员到现场进一步核实情况，走访当地的居民，查看警报器的记录信息，证明呢，当时群众听到的声音并不是防空警报器的鸣响。 哦， 啊，随着电子技术的广泛的普及， 嗯， 各种电子设备越来越多，各种电子设备发出的报警声音呢也越来越多， 嗯， 所以呢有时候容易引起一些误解。 嗯， 对于我们的防空警报系统呢，现在的系统呢有一套非常严谨科学的技术和管理程序。 嗯， 那么警报在正常情况下不会发生误鸣响。 嗯， 那么我们现在的系统呢具备远程的监控能力，我们在我们的指挥控制中心就可以实时的掌握每一台警报器的工作状态，所以对于警报器的可靠性安全性请大家放心。这里边呢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对人防的关心，大家对我们工作的建议都欢迎提给我们。 嗯， 我们也希望这个和大家一起做好人民防空工作，因为我们自己常说一句话叫做人民防空人民建，人民防空为人民。 嗯，是的啊，所以说我们在全民国防教育日这一天，市民防空警报也是特别有必要的啊，因为大家可以借此机会来识别到底什么是真正的防空警报的这种声音的信号啊，以免日后啊产生一些误解。 对， 那说到人防的工作呢，不可不提的呀，还有人防跨区的通信演练。从各大媒体平台呀，我们也了解到啊，咱们人防呢每年都会组织跨区的通信拉动演练，这方面的情况也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014年以来，北京市人防办每年组织开展人防通信跨区拉动演练。 嗯， 按照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要求，2015年我们签署了京津冀人防通信协同发展和跨区支援备忘录，三地进入了常态化的协同训练，以人民防空训练与考核大纲、京津冀人民防空协同发展框架协议为依据，北京市人防办已经组织了8次京津冀人防通信拉动演练，变各家练兵为联合练兵，深化区域人防联合协同，锻炼和提升京津冀人防专业通信人员联合协同保障的能力，同时呢，也是磨砺战斗意志、锤炼过硬本领的必要手段。 嗯， 目的是通过日常训练让京津冀人防通信人员熟悉通信保障的流程，特别是相互协作的流程，进一步提高呢在未知条件下通信出联的能力。因为无论是战争还是自然灾害， 嗯， 它的边界不会按照行政区域来划分边界。 是的， 那么一旦有灾害或者有情况就需要多地的协同。 嗯， 那么京津冀的跨区联合支援演练呢也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第7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精神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部署、人民防空协同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 嗯， 是的啊，那我听说呀，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啊，我们人防指挥通信车，当时呢作为全市唯一成规模成体系的应急机动通信保障力量，是圆满完成了奥运会和残奥会开闭幕式以及彩排、焰火燃放啊、火炬传递、自行车赛、马拉松赛等等啊重大活动的现场应急执勤和图像采集传输的任务啊，当时也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那当时的情况跟现在来说的话还是有区别的吧？ 对，今天的冬奥会我们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这个整个的指挥通信体系啊，整个来保障奥运会的组织实施。那么在2008年的时候呢，没有这样独立的体系，它是依托政府既有的这个应急通信手段来完成的。那么当时应急通信手段还不够完备，所以人防呢在这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嗯，是的，我还知道呢一段北京人防和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合作的一段佳话啊。在2013年四川雅安发生地震的时候呢，震后啊当地的常规通信手段是遭到了破坏，那么我们电视台去往前方的记者采集了大量的信息，但是苦于没有通信手段啊，这些信息传不回来怎么办呢？那我们的人防系统呢是有一套脱离常规通信手段、脱离通信公网的专用的装备，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啊，咱们北京人防就跟四川人防取得了联系，那利用四川人防的指挥通信车和北京人防的指挥通信车沟通远程通信联络，最后呢是顺利的把现场的图像传回了北京，实现了远距离的通信。那当时也是为北京电视台提供了19个时段共9个小时的视频传输的保障。可以说呀，人防通信在关键时刻不可或缺，这也为完成战时防空、平时服务、应急支援这个使命任务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对， 那我们的人防工作呀，也是不断的在发展啊，不断的在向前走。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我们首都的人防在党的领导之下，也经历过几次的调整和发展。那这段发展历程啊，也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一是初创起步阶段，1950年的10月31日，经毛主席批准，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总理为主任的中央人民防空委员会筹委会。随之政务院颁发关于建立人民防空工作的决定，要求立即紧急动员起来，在一切可能遭受空袭的地区和城市建立人民防空组织，加紧人民防空工作的设施建设。北京市根据中央的指示要求，成立了北京市人民防空指挥部办公室，明确了市区两级人防的组织和力量，明确了平时结合本单位业务进行各项人防准备，战时执行防空机任务。市人民防空工作由市人民政府和军事部门共同领导，办事机构设在市人民政府。二是临战准备阶段，1969年，毛泽东主席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共筑地下长城，为巩固国防、遏制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人民防空工作由北京卫戍区和市革委会共同领导，以军队领导为主，办事机构设在卫戍区的司令部。三是平稳建设阶段，改革开放时期，人民防空全面落实长期准备、重点建设、平战结合方针。我市人民防空工作由市人民政府、北京卫戍区共同领导，以市人民政府领导为主，办事机构设在市人民政府，形成了党政军齐刷共管的新格局。第四阶段是改革创新全面发展阶段，到2018年，北京市民防局又重新更名为北京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人民防空创立71年以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北京人防构建了信息化条件下的空中、地面、地下多位一体，指挥顺畅，信息可靠，功能科学，布局优化，保障有力的现代人民防空体系，形成了以结建人防工程为主体，地铁人防工程为骨干，配套人防工程为重点，兼顾人防要求地下空间为补充的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的新格局。 嗯，是的啊，听您这样一介绍，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啊，人防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进展、新的成效和新的突破。那人民防空啊，也要与我们的经济建设相协调，和我们的城市建设相结合。人民防空呢，也要与我们的城市建设同发展，与社会发展共兴衰。那在节目的最后啊，也想请您谈谈人防工作是如何保障我们首都发展建设的吧。 目前北京人防拥有24支人防专业队，包括人防工程抢险队、人防应急救援队、人防工程防汛队和志愿者队伍组成的架构，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平常经常演练，可在平时防灾减灾、人防工程发生事故、毗邻区域出现人防工程突发事件时发挥应急支援的作用。目前有20余台人防通信指挥车辆和其他通信手段支撑突发事件的通信保障。市人防办坚持以党建引领、牢记人防为民的工作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宗旨，践行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承诺，着力构建横向统筹、纵向贯通、上下协同的工作格局，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以及时响应、现场调查、主动介入为工作的切入点，以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为落脚点，充分发挥行业主管部门的作用，查漏洞、补短板、强弱项、压实责任、创新机制、主动治理，解决了一批人民群众身边涉及人防部门职责的操心事、烦心事和揪心事，树立了人防部门在解决群众实际困难方面敢于担当、主动作为的良好形象。 是的，在今天全民国防教育日啊，我们对人防工作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认识。现在人民防空啊，不仅是国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呢，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服务现代城市建设，服务人民生活，展现出利国利民的独特的价值。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北京市人防办一级巡视员张金林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张局。 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听众朋友，也请听众朋友和我们一起做好人防建设，构建和谐宜居的首都北京。 好的，那今天啊，非常感谢我们的听友收听本期节目。想要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请听歌曲《新时代新北京》。 我也不知明天到底会去往何方，可你总提醒我，内心留一股滚烫。醒来了，明白了，我脚步太匆忙，你包容我年少的鲁莽。钻着星星之火燃烧我平原理想，在新的时代每个人都有机会发光。你拍着我的肩膀不断注入力量，它不平凡溢出了曙光。我手冲着等你在这，像那般撑起我的脊梁，也在此刻你脚下的就是我爱的地方。新时代，万象更新，孕育新的生机，放眼望去，座座高楼林立，与我同时曾依旧在此地。我们怀着生命来了，就像